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68588，686858858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点点，来自 VIP Kid。 05年一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把我和弗雷迪海默一起带到了那个奇幻的巧克力世界，从此也爱上了巧克力的味道，幻想着有一天攥着一张金色的奖券，一头钻进那个甜蜜的梦里。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一杯完美的热巧克力。一杯完美的热巧克力，口味浓厚而纯正，总是那么温暖又不会太烫。一片冒着烟的巧克力海，把它的表面完全盖在下面的是厚厚的一堆棉花糖，它融化成了一朵朵黏黏的云，悄无声息。一朵生奶油旋转着向上高出了杯子，撒上巧克力粉，完美的点缀。一杯完美的热巧克力就像一位老朋友，温暖甜蜜是一种享受，美味直到最后。 The perfect cup of cocoa, The perfect cup of cocoa is rich and chocolatey and always warm but not too hotA steaming chocolate sea. The surface is enclosed beneath a thick marshmallow mound, which melts into a gooey cloud without the slightest sound. A whipped cream swirl extends beyond the surface of the cup.And chocolate sprinkles at the perfect touch to dress it up. The perfect cup of cocoa is like an old best friend. It's warm, it's sweet, it's such a treat, and yummy till the end.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三集，决意筑颐和。 一场大火丧尽繁华，一棵古树劫后重生，一个家族决意再现，一项工程内幕重重，皇家园林终成千古绝唱，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颐和园第三集，决意筑颐和。 1860年，英法联军放火烧掉了三山五园，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也在那场大火中被付之一炬了。请大家看这儿，这棵古树上至今还残留着当时的烧痕。 1860年10月18日下午2点，清漪园成为一片火海。纵火者是4年前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胁迫清政府尽快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随军记者沃格曼在当天发回国内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他在园中看到的情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建在高处俯瞰全园的高大楼阁，它耸立在高高的花岗石台阶之上，四周被熊熊的烈焰所包围，看上去就像是某个处于火海之中的巨型祭坛。另一名随军记者贝阿托则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下这场劫难。大火过后，万寿山上的佛香阁荡然无存，露出了后面流离之地的智慧海，前山中部的大报恩延寿寺也变成了一片废墟，万寿山东部的水木自钦玉兰堂等建筑化为礁石瓦砾，后山四大部洲的木构建筑全部被毁。在新闻报道的结尾，沃格曼这样写道：园内遍地狼藉，只剩下坚实而无法摧毁的巨石，他们将留下来告诉未来的人们，这里曾经有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不仅是清漪园，这一天的纵火使得北京西郊的几座皇家园林全部毁灭。皇家园林的毁灭在6天后换来一纸北京条约，英国和法国各获得800万两白银的赔偿，英国还攫取了九龙和新界。当清政府官员与英法代表在礼部大堂签订条约的时候，北京西北部的天空中还弥漫着黑色的烟气，签约的官员们甚至闻到了松柏木燃烧的气味。乾隆皇帝倾尽智慧与热情修建的清漪园就这样死了。大火之后，被废弃的清漪园在荒凉寂寞中度过了26个春秋。 1886年的一天，几个人的到来打破了园里的沉寂。他们仔细查看着园林损毁的状况。走在前头的叫雷廷昌，他的家族人称样式雷，世代营建皇家工程，曾经设计建造了避暑山庄、圆明园、畅春园，修缮过紫禁城、天坛和清漪园。1860年，雷家第七代传人雷廷昌只有15岁，他亲眼看到清漪园毁于那场大火。雷廷昌没有想到26年之后他会走进这片废墟，从此他的命运与清漪园紧紧联系在一起。雷廷昌这次进园考察是奉了醇亲王奕轩之命。奕轩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慈禧太后的妹夫。1860年清漪园被烧毁时，他正跟随咸丰皇帝在承德避难。如今奕轩已成为慈禧太后最倚重的大臣之一，而他的际遇变迁也和清漪园的修复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的统治者来自气候凉爽的关外，而北京的夏天干燥酷热令他们非常不适，所以入关不久，清皇室便开始在北京西北郊修建皇家园林。在清朝鼎盛时期，皇家园林是帝后休闲娱乐、怡情养性的场所，也是国泰民安、盛世气派的象征。然而当国运衰退的时候，皇家园林的修建与否却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26年来，围绕园林的重建，朝廷内部争议不断。1873年，也就是皇家园林被烧毁13年之后，修复园林的话题第一次被提起。当时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发布了修复圆明园的上谕。虽说是皇帝下诏，但大臣们都明白这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修复圆明园的上谕刚发布，就在朝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以恭亲王奕欣和醇亲王奕轩为首的反对派认为，当下国力衰微，修园会让天下人心涣散。奕轩甚至当庭痛哭，力荐皇上停止修园。最终同治皇帝只好让步，宣布停下圆明园工程。转眼间又一个13年过去了，1886年重修皇家园林的事情被再次提起，但这次率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的竟是同治年间坚决反对修园的醇亲王奕轩。令奕轩改变立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圆明园修复风波之后不久，同治皇帝就去世了。当晚一道谕旨从养心殿东暖阁发出，4岁的载湉被慈禧太后推上皇位，成为了光绪皇帝。光绪正是醇亲王奕轩的亲生儿子。也许是对慈禧太后权势的畏惧，也许是对儿子看似荣耀实则吉凶难料的前途充满忧虑，据记载，奕轩当时的反应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夜之不能起。儿子即位后，奕轩为了避嫌立即辞官退隐。1885年10月，朝廷为了振兴海防成立了海军衙门。 在家赋闲十年的逸轩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虽然掌握军事实权、具体操持海军事务的是李鸿章，但是逸轩也并不清闲，他面临着另外一件更加棘手的大事。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即将亲政，慈禧太后又看到了修复皇家园林的好机会。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大权在握，但同治年间的圆明园修复风波仍然让她心存顾忌。她知道在时局不稳的今天，要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启动修园工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逸轩对太后的意思心领神会，自从儿子做了皇帝，逸轩就变得小心谨慎，行事必先考虑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如今皇帝就要亲政，如果修复一座皇家园林，让慈禧太后到那里养老，从此放手朝政，那么皇帝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权。正是出于对儿子利益的考虑，逸轩转变了立场，从修园的反对派变为坚定的支持者。在已废弃的五座皇家园林中，圆明园占地规模最大，并且损坏严重，不易修复。加上同治年间的修园风波，修复圆明园太过敏感，不好再提。而畅春园、静明园、静怡园都太小，不能满足太后的需要。最终逸轩选中了清漪园。清漪园占地规模适中，有天然的山形水系，园中留存了一些建筑的基本架构，修复起来相对容易。同时清漪园是乾隆为母亲祝寿修建的园林，这次为慈禧太后重修，有先例可循。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年间昆明湖曾用来操练水师，而眼下朝廷正在筹建北洋水师，这让逸轩想到了一个启动修园工程的好主意。1886年9月，醇亲王呈上奏折，请求恢复昆明湖水师操练旧制，同时为了恭迎太后阅师，请求修复盐湖一带破损建筑。这份奏折令慈禧太后十分满意，她立即批准，并说既然海军衙门要在那里操练水师，那就自己找钱去修那些破旧的建筑吧。就这样，本应由内务府奉宸院负责的皇家园林修复，却成了海军衙门的承建项目，一项清朝历史上最奇怪的工程悄悄拉开了序幕。被醇亲王逸轩任命为园林工程总设计师的雷廷昌详细勘察了清漪园的现状。此时的清漪园处处是破败的景象，17孔桥虽然因为汉白玉置地而免于大火，但桥头石栏毁损严重，失去佛香阁的花岗石台阶已有部分坍塌，宝云阁几乎淹没在荒草中，屋檐破损不堪，风铃早已遗失。石舫的底座上竟长出了几棵一人多高的小树。乾隆年间的清漪园图纸藏于圆明园样式房，在1860年的大火中多数已经遗失，如今雷廷昌只能在遗存的旧迹上重新丈量，再凭借经验一步步复原已经失去的建筑。当雷廷昌有条不紊地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逸轩正在为修园经费头痛不已。 既要设法筹款，又不能明说修园一事。从1886年年底逸轩给李鸿章的借款信中，可以想见他焦急又无奈的心情。逸轩的烦恼并没有影响到雷廷昌，此时修园的准备工作进入到又一个关键的程序，制作烫样。依据先前丈量的数据，按一定比例用纸片木条制作成建筑模型，再用小烙铁熨烫成型，这就是烫样。最后烫样要加上说帖，注明建筑的尺寸和形制，呈送皇帝和太后御览。这是德和园大戏楼的烫样，大戏楼是清漪园里没有的，因为慈禧太后喜欢听戏，所以这次修园特别添建了大戏楼，以满足太后的这一嗜好。在当初的设计中，德和园大戏楼位于昆明湖畔，建筑的一半延伸到水中，后经光绪批示改建在万寿山东部。建成后的大戏楼高达21米，是迄今为止中国保存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楼。烫样审定后，下一步工序是绘图。雷廷昌为重建清漪园绘制了至少308张图纸，所用的工具只有圆规、直尺、毛笔和炭笔。在清漪园全部地盘图上，以前园中所有的建筑被一一标示出来，在雷廷昌的计划中，这些建筑都将被重新恢复。然而有一处建筑并没有在图上被标示出来，不过它却是园林工程中最先建成的，也是园中唯一与海军有关的建筑。它就是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年年底，水师学堂在清漪园庚之图景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就在水师学堂开学的那一天，几位海军衙门的官员匆匆主持了开学典礼后，就奔赴万寿山参加在那里隆重举行的排云殿供粮仪式。万寿山前山的中央曾经是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所在地，如今在它的原址上将改建排云殿。排云殿是专为慈禧太后修建的，也是清漪园重建工程中的核心项目。1886年年底，排云殿工程在慈禧太后的亲自关注下紧锣密鼓地展开。骆驼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他们从深山中运送来建筑所需的清灰，为了节约运费从不空跑，卸下清灰再从工地上把废墟的渣土运走。雷廷昌仿照紫禁城外朝的形式，将排云殿分为三进院落，形成集佛寺和朝殿为一体的建筑群。排云殿工程从清理场地到最后竣工历时9年，几乎贯穿了清漪园重建工程的始终。排云殿是园内体量最大的宫殿，建筑工程浩大。当时一个工人工作一天叫一个工，而排云殿光是内部装修就用工275724个。排云殿的殿内面积近800平方米，内部装修时首先要用隔断和半隔断的方式把殿堂分割成不同的空间和区域，既要保证空间的流动感和通透性，又要兼顾装饰美化功能，这是中式建筑中特有的装修手法。排云殿中分割空间的装修多达7种，共29件，数目之多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首屈一指。 众隔断，叫做必杀除，又叫隔扇。必杀除中间的两扇门可以打开，使得空间的分与合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掌握。必杀除上的木雕图案是万字、蝙蝠以及寿桃，寓意万福万寿。装饰性极强的花罩是半隔断装修的一种，它有很多种形式。这是栏杆罩，两根落地的栏杆将空间一分为三，上面的蓝色袈裟是产自江浙的芝麻纱，织法精细，飞舞的蝙蝠栩栩如生。栏杆罩的雕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工艺复杂的透雕。这是八方罩，呈八角形状，罩板上面雕刻的花纹犹如冰面上裂开的纹路，所以叫冰裂纹。这种简单的图案在皇家宫殿的花罩装修中十分罕见，然而在装修形式繁复极尽雕琢的排云殿中，这个简洁大方的图案打破了视觉的重复和疲劳，令人眼前一亮。花罩不仅有装饰作用，也有实用功能。这是炕罩，安置在床榻之前，起到遮挡视线的作用，里面还可以挂幔帐，举办万寿庆典之前，慈禧太后就在这里休息。用来摆放古玩的多宝阁，中间留有穿行的门洞，这也是一种半隔断装修。据记载，排云殿内只有多宝阁是使用真正的紫檀木装修的，因为当时紫檀稀缺，不可能大量使用。雷霆昌采购的木料大都是普通的草花梨和秋木，但是草花梨颜色浅淡，秋木暗无光泽。为了显现高贵典雅的感觉，雷霆昌便将木料做了染色处理。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racle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三集，决意筑颐和。 一场大火丧尽繁华，一棵古树劫后重生，一个家族决意再现，一项工程内幕重重，皇家园林终成千古绝唱，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颐和园第三集，决意筑颐和。 据说慈禧太后原本想将排云殿作为自己的寝宫，工程尚未结束，慈禧太后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结果当晚就生了一场大病。她突然想到，这里以前是大报恩延寿寺，会不会是因为在佛寺的旧址上建寝宫冒犯了神明，才染上了重病？于是他把寝宫改在了乐寿堂。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属实，排云殿最终成为慈禧太后举办万寿庆典的场所。在排云殿露天陈设分位图上，下面两个圆圈的位置被种上了白皮松，松树有延年益寿的含义，烘托了排云殿作为祝寿场所的吉祥气氛。院内露天摆放的物品被依次编号，这些青铜器有的是宫廷内传世的珍宝，有的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贺礼。现在陈放在文昌院展厅里的这座三溪尊，来自2000多年前的商朝末期，当年它曾经摆放在排云殿院内的鹿尘墩上。为了节省经费，一些乾隆时期遗存的旧物被搜集起来，作为新园的露天陈设。排云殿前的这两只铜狮是从畅春园废墟上挪来的，造型仿照十二生肖的十二块太湖石，也来自畅春园遗址。排云殿从土建施工到装修和陈设，无不凝结着雷廷昌的心血，而建筑主体与内部装修以及室外陈设协调互补，相互映衬，浑然一体，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完整的设计理念。虽然园林的修建一直秘而不宣，但是如此大的工程实在难以遮人耳目，朝野上下的猜测和议论越来越多。1888年3月， 慈禧太后为了平息舆论，干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清漪园是乾隆为孝敬母亲修建的，光绪皇帝也要重修它来孝敬皇太后，取颐养充和之意，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直到这时，已经秘密进行一年多的园林重建工程才大白于天下。随着上谕的发布，一直为建园经费四处奔走的逸轩从秘密筹款变为公开挪用，而此时大清的海军建设也正进入关键时期。1888年底，也就是颐和园工程公开半年之后，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从此中国拥有了一支在当时位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在渤海湾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阅师行动，这些新式军舰都有着威猛吉利的名字，其中包括后来人们熟悉的镇远、超勇、扬威等等。在颐和园昆明湖的西北角也有一艘船，这座巨大的石船在清漪园时期叫做石舫，它仿照江南水乡岸边泊船的习惯，使船尾向外，船头朝向岸边。当年石舫的舱楼是中国传统样式，乾隆用这座石舫提醒自己时刻不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1860年，石舫上的舱楼被英法联军烧毁，这次园林重建时石船得以修复，它改名为清燕舫，样式也按照慈禧太后的喜好改为西式舱楼。修造舱楼的材料看似石材，其实是木料制成，再绘上大理石的花纹。清燕舫船体的两侧还添建了两个西洋火轮船式的机轮。修好之后，这里成为慈禧太后品茶用膳、消暑观景和中秋赏月的地方。也许是清燕舫的外形与军舰有几分相似，因此后来有人以为它被用来象征帝国永不沉没的水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艘无法起航的大石船似乎在一开始就预示了大清海军的悲剧命运。颇具规模的北洋水师建成没多久，经费就渐渐入不敷出。与此同时，由海军军费支持的颐和园工程也变得捉襟见肘。一些地处偏僻或是功能较少的建筑，有的简化了造型，有的则干脆放弃修复。这是清漪园的昙花阁在被烧毁之前留在世上唯一的影像。我们依据照片，用动画复原了这座乾隆时期的建筑。昙花阁是一座两层重檐楼阁，六角攒尖顶，建筑平面酷似昙花，因而得名。昙花阁屹立在万寿山东麓制高点，点缀着这里的青山绿树。昙花阁是一座宗教建筑，望昆明湖全景，尽收眼底。雷廷昌为重建昙花阁至少准备了三套方案。 先是两层阁楼简化为一层，双层屋檐改为单层，但仍保留了原建筑的昙花形基座。随后，原先的攒尖屋顶被拿掉。后来，雷廷昌又将攒尖屋顶改了回来。最终，由于经费所限，这座建筑变为十字形。由于形状不再像昙花，名字也改成了景福阁。单层的景福阁再无法俯瞰全景，成为观雨的场所。而万寿山东路失去昙花阁后，则缺少了重要的点景建筑。比起简化了的景福阁，有些建筑则更加不幸，它们已经永远消失了。致敬阁位于昆明湖中三岛之一的团城岛的中心，团城岛和南湖岛、早见堂岛一起，象征着东海中漂浮的三座仙山。而这座顶覆黄色琉璃瓦、造型奇异的高大建筑，显然是对想象中的仙山琼阁的模拟。致敬阁曾经是清漪园西北部湖面上最为抢眼的点景建筑。据说1860年英法联军纵火时烧掉了湖上的船坞，当看到孤悬湖中的致敬阁时，只能望湖兴叹，致敬阁就这样幸存下来。但同治年间，它的木料被拆卸，用于圆明园修复，最终致敬阁只剩下了基座。雷廷昌为恢复致敬阁绘制了彩图立样，但由于经费不足，这座建筑永远留在了图纸上。如今，这里是一座空寂的小岛，只有年年复生的草木和随季节变化的湖水，默默记录着时光的流逝。为了修建颐和园，雷廷昌竭尽心力，他也把这次重建看作重振家族大业的开始。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将样式雷的家族记忆倾注到皇家园林的建造中去，这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修建颐和园深受慈禧太后赏识的醇亲王奕轩，在1890年，也就是修园工程开始四年后就去世了。他没能看到新园的建成，他当然也不会想到新园建成没多久，儿子光绪皇帝就因为一场变法的失败，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玉兰堂。奕轩为了儿子的利益，煞费苦心修建的颐和园，到头来竟成了儿子的牢笼。就在奕轩去世的那一年，由于经费短缺，海军衙门停止购买军舰。1894年7月，在颐和园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海战中，真元号被击沉，超勇号、扬威号搁浅起火，其余战舰或被击毁，或被俘获。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只有这座用海军经费修复的石船依然静静地停泊在昆明湖上。1895年3月，海战惨败一个月后，海军衙门被裁撤，同年年底，颐和园修复工程仓促收尾。今天，随着史料不断丰富，清史专家根据当时修建颐和园的56项工程清单以及流入员工的其他款项推断，颐和园工程的总费用 约为白银500到600万两。在当时，这大致相当于3条军舰的造价。从1886年到1895年，颐和园修建全过程历时9年。虽然当时国力衰微，后山以及位置偏远的建筑被放弃修复，但颐和园仍然保留了清漪园的主体风貌。万寿山东部的仁寿殿由原先的勤政殿改建，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听政以及接见外交使节的场所。乐寿堂、玉兰堂等建筑被复建，但是功能有所改变，成为帝后居所，并采用了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新建的德和园使得宫廷生活区建筑密度大大增加。万寿山西路的听礼馆、画中游等景观被复原。昆明湖中的南湖岛得以修复。清漪园的遗存建筑17孔桥被整修一新。位于万寿山前山中部的建筑作为修复重点，全部得以重建或新建。1860年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宝云阁和转轮藏建筑群保留了清漪园时期的原貌。佛香阁再现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前山最大的变化是大报恩延寿寺改建排云殿。排云殿建筑群成为万寿山前最核心、最具规模的一组建筑。它和佛香阁一起成为后人眼中颐和园的标志。更有园林专家认为，颐和园万寿山前山的中央布局更加严谨，建筑形象更加突出，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清漪园。乾隆年间，清漪园三面开放，只有文昌阁至西宫门筑有围墙，而颐和园的四面都修起了围墙。这个变化意味着这座园林从单纯游玩的场所变成了帝后居住的行宫。从此，颐和园成为慈禧太后最喜爱的家园，也成为了大清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1907年，颐和园建成12年后，雷廷昌去世。随后，因营造皇家园林而著名的雷氏家族逐渐没落。民国年间，雷家为了生计，几乎卖掉了所有的图纸和烫样，代代传承的技艺，最终失传。 建造在1895年完工，它的总设计师呢叫雷廷昌。雷廷昌呢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建筑世家，在中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当中呢，每5个里面就有一个是由雷家设计建造的。2007年6月20日，样式雷图岛入选为世界记忆遗产。 在样式雷所有作品当中，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最能代表样式雷的精湛技艺，同时它也是这个家族最后一部伟大的建筑作品。颐和园东宫门内有一株瘦小的古柏，它的身上100多年前火烧的痕迹依然清晰，主干部分有1/3已经死去，